奉耶稣的名，阿们。从被掳回来的以色列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水门前，因为他们还没有重建圣殿。他们叫祭司以斯拉给他们宣读耶和华的律法书，就是我们今天旧约的前五本书。所有能够听懂的人都在那里，他们也都侧耳而听。他们听了一整个早上，也都站着听好几个小时。听的时候也都说阿们阿们，也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除了以斯拉之外，还有好几个利未人帮忙。以斯拉念完之后，他们都大概小组小组地解释，让会众都能够听明白，很清楚的宣讲，很清楚的讲解，很棒的上帝之道的教导。那么百姓怎么回应呢？他们都哭了。是的，因为他们好好地听上帝的道，他们就哭了。我们的经文在这里没有具体说他们是为什么而哭的，但是在下一章第九章，他们都聚集进食，头蒙灰尘，承认自己的罪过和列祖的罪孽。他们哭了，大概就是因为上帝的道好好地定了他们的罪。他们知道他们本来被掳到巴比伦去，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他们现在在这破旧的耶路撒冷与附近的村庄蛮痛苦的过活，也都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也知道他们根本不配上帝怜悯他们，让他们再被建立起来。他们没有喜乐，他们没有力量。但现在以斯拉与省长尼西米反而对他们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你们去吃和肥美的，喝甘甜的，甘甜的应该就是酒。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当代译本的中文翻译是更好的，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想以斯拉的意思不是说以色列人那样悲哀哭泣是不好的。上帝的律法本来就是要定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舒服，甚至害怕绝望。当你看到你的罪的时候，哭泣是个非常适合的回应。但是上帝的律法做完这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定罪之后，接下来就是上帝的福音的时刻。马丁路德说，在他的加拉太书讲义里面，当律法已经向我显明了我的罪孽，惊吓了我，向我揭示了上帝的愤怒与审判，使得我开始面色苍白，感到绝望等等，此时律法就已经达到了派给他的运作方式、期间以及目的。在此人应该说，律法助手，你已经下够了。以斯拉应该就是路德会的祭司，他就是告诉百姓说，够了，你们已经哭够了，律法已经好好地定了你们的罪。那么路德当然继续说，律法结束之后就是基督与福音的时刻。他说，基督 不以他的罪控告人、惊吓人等等，而是说些比律法更美的事，就是恩惠、平安、赦罪、得胜罪与死。就这样，以斯拉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么在这一句话，以斯拉没有说这耶和华的喜乐是怎么来的，但是接下两节后第十二节说，全体民众非常欢喜，因为他们明白了教导给他们的话。是的，耶和华的喜乐当然就是从他福音的话而来的。在接下一章第九章，利未人也就宣讲了好美丽的福音，他们向民众述说了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如何一直不断地照顾了他自己所拣选的子民。虽然他们一直不断地离弃了耶和华，甚至拜偶像了，但是耶和华从来没有离弃了他们。利未人总结说，耶和华是一位乐意饶恕人的，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当时全体民众当然可以非常欢喜，因为他们明白了教导给他们的话。是的，从耶和华赦罪福音的话而来的喜乐真的是他们的力量。那么我们这两天在这里聚集是非常像当时以色列人在水门前那样聚集的情况。当时以斯拉与利未人宣读了上帝的道，然后详细解释让民众明白。今天在我之前的专题与迷你主日学里，我给你们宣读了刚好50段圣经的经文。那现在在现在这晚祷里，我们也唱了诗篇，也听了王牧师念其他2段圣经的经文。接下来无论是之前或者现在，我也就是在尽力解释这些圣经的经文，让你们明白。那么你们的回应如何？我猜至少我真希望上帝的律法定到你们的罪。我的专题特别注重了给牧师的标准，包括我们的教义一定要正确，我们必须善于教导，我们也要有无可指责的道德生活。我们当牧师的甚至是基督的代表啊，哇，我们谁是配得这样做？当你听到上帝的律法，并同时看到你自己的不足、你的罪的时候，这是不是让你忧愁了，甚至哭泣？之前的专题是特别针对牧师。路德会根据圣经看，真的有一个职位或者职分上的区别，牧师与其他弟兄姐妹们。牧师的职分，他的圣召是个特别的圣召。但虽然是这样，但是圣经也很清楚，所有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不都像牧师那样是基督特别的代表，但是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有他的名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都要见证他在我们自己各个的不同的圣召里面。我们当然也都要过道德的生活。所以即使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牧师，但是今天上帝的律法有可能也定到了你的罪。如果有的话， 感谢主，这是好的。但是我现在必须说的跟路德与以斯拉所说的一样，够了，律法定你的罪已经够了，你们不要忧愁，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如果当时以色列人可以非常欢喜，因为他们明白了教导给他们福音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更可以这样。如果当时以色列人可以看上帝一直拯救他们的历史，然后结论上帝真的是一位有怜悯有赦罪之恩的上帝，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更可以这么做。旧约以色列人真正盼望的缘由是在于那位还没有来的弥赛亚基督，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他当然已经来了。上帝对他子民最大的拯救已经成全了，借着你的洗礼，你也已经与他联合了。旧约以色列人还没有这宝贵的祝福。如果当时以色列人可以确定知道耶和华不会离弃他们，那么我们这些与基督联合的人更可以确定。这些常常，所以我们这些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这些常常把他的身体吃进去，他的宝血喝进去的人，我们更可以确定知道上帝绝不会离弃我们。这也是他对我们的应许，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人虽然不都是牧师，但我们都是很关心上帝教会的事，也都有不少教会里面的服事。但是无论我们教会里的位置是多么怎么样或者多么大的，我们肯定都比不上使徒保罗。他是使徒啊，他也写那么多圣经里面的书信，但连他都躲避不了上帝律法的控告，连他都明明知道他是个彻底的罪人，连他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如果连他都可以说出这句话，那么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肯定也都可以说。但是使徒保罗知道他不必忧愁，你们也不要忧愁，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保罗的，也是你们的力量。是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你们，使你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就是你们的喜乐，这就是你们的力量。奉耶稣的名，阿门。